那是真材实料。 好，我是大旺，他是佑生， 我是干一年的张佑生。 我们现在今天是2014年6月16日星期一，下午3:47。那我们现在在世贸一馆台北加盟展，好棒的鸡排，对不起。 叱咤风云，还蛮会。 叱咤风云。 好好看哦。 这个是样品吧，好大的鸡排。 我们实际上就这么大。 哦，是啊。 对，是快登岛。 可以照相吗？ 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拿着照相。嗯。我觉得还有更棒的是，它可以把它装在我们的。 哦，这是你们外带的那个外带用。 对，鸡排就这么大。 厉害厉害。哦。哇。嗯，你们这包装应该有申请专利吧？ 有， 厉害呢！啊，嗯， 超好。 有一个18盎司比脸大的鸡排，炸鸡排跟炸鱿鱼一整条。 看奶的日子， 是的。 随便。哎， 有拿有拿有拿。 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我之前用 这个。东贩茶饮。18。 你应该多，我跟你讲，你应该每一个都多拿几张，不是只有一张。到时候表演就是台湾人出逃厅哦，然后就是大家来创业那样。 谢谢。 一个主题单元啊，你之前是房产的嘛？那现在是加盟的，对，这多拿一点。 谢谢。所以日式冻饭跟健康茶饮。不错啊，你想想看，动漫加茶饮， 日式动漫， 对呀、啊， 逼成这样， 对呀、啊，听啊到就咪笑目笑啊，这是做蛋糕的那个模子。谢谢。好远。从这边走，从这边走，错了，还是没来。 多拿一些传单哦，名片也可以。黑狼纳卡西要延续，要创新，这些都是你的专题。 对啊，要那个创业，青年创业。要那个青年文创，要那个对不起，那个请问一下，这是你们外带用的袋子吗？ 不是，这是展场 用的哈。 有这个的话就很方便，谢谢。原一个开一家店等于开三家店，六。 没事，不用装那么大啦。还是 六小一点。六重点设备，意思就是说只要。 那个是早午餐的。 OK。 那不是全部，要只是重点。 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这个价格跟这个是？ 因为看这两个字， 但 是早午餐店，这是全是咖啡店。 啊，对不起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，你看， 装到塑胶袋里面啊，不要这样散散。 对啊，这个就是多好、啊。他们的那个汉堡跟三明治不是真的，可是那个。可是番茄是真的，番茄是真的。 还有一个东西是真的，就是藕派，但是你摸不到。这边才是餐饮业，那边就没有。 那边就不是餐饮业，就是所以说餐饮业才要有一些那个什么的。不，我觉得餐饮业我们没有看完啊，我们根本有一些巷子没有绕进去啊。 可以吃的，我要赶快吃。 哇，居酒屋，加盟居酒屋，八万，还是坐Olen的那个推车。西奶我们已经去过，哎，来了，对不起，来一张，谢谢。五啊哦，哦五瓶 ，OK。零元开店，无资本开店。那个 汉唐集团，这不是唐牛的店吗？汉唐还是什么？ 唐朝。 唐朝。 那个就是梦回唐朝那个什么啊？不是，那个要排队。要算卤味，要那个，这个是卖的。看起来是卖的。 这是曼特里咖啡。 曼特里 咖 啡。哎，对不起，空杯子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368变338，这是韩风的33.8万。然后凭创业红包再折1万。像这种声音历险，在过去的3年里面， 在过去的三年里面，我们有参加了很多类似像这样子的活动。 谢谢小刚才有走过。 走过。 这条没有走过。手工点点。糖需要有那个，没错，棉花糖耶、yeah, 棉花糖。 饺子减少成本，不用加工，免费的要看 哦。二锅头糖。谢谢，哎，对不起。那高书记，我们这边已经。再来一份，谢谢。 谢谢啊，谢谢 啊。啊啊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他烦。再一份。 谢谢。 有问题再问，再回来问。散。白松饼咖啡，寄给我的节目专案，面面咖啡，专案专案。谢谢。绿奶， 买盖妹，不仅在台湾稳健展店，2012年确定扩展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菲律宾等事业版图， 这个叫买盖绿， 积极布局全球市场。买盖妹秉持用心创新的经营理念，以独创的创作饮品，开创外带饮料的新版图。